每个诚心的祝福化成力量，我们用爱点亮了希望，燃烧着不灭的光芒，彩虹下的梦想就在前方。坚强，幸福快乐围绕身旁，要懂得分享，传递这份爱，散发光和热，让它在心中发烫，只要怀抱梦想就会有阳光，我们用爱点亮了希望，让它传到每个地方，把每个真心的祝福化成力量，我们用爱点亮了希望，燃烧着不灭的光芒，彩虹下的梦想就在前方，我们用爱点亮了希望，让它传到每个地方，真心的祝福化成力量，我们用爱点亮了希望，燃烧着不灭的光芒，彩虹下的梦想就在前方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一切